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打赌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经过一个周末的休息，你怎样调整的？北京的夏天说来就来了哦，就像日历本上的一页纸撕过去，第二天崭新的一页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字发生了改变，你的体感也发生了改变。不管春夏秋冬如何更迭，我希望你每天晚上22点到23点这个时间段，一定保持一个非常舒适的聆听状态，以一个自己的非常愿意接受的样子和心态走进十点大陆机。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的节目。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今天晚上我们要跟你聊的话题呢，其实我有瞬间改动的感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照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我都35岁以上的年纪了，有很少自拍，我就照了一张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照片。我看了一下自己，五官还算端正，只不过肤色上有一些些斑斑点点哦，因为刚刚休假回来晒得很黑。然后我又特别有意思，拿出了一个那种修图的软件，一键美图，哎，那感觉就感觉好像年轻许多。我又忽然觉得很释怀，我慢慢接受现在的自己。今天晚上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吧，慢慢看开。你有没有在发现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你慢慢看开的？比如说慢慢看开一段关系，一份你的执着的一个追求的部分，工作，现实的状况，你与不喜欢的人相处的瞬间，不喜欢你的人，你怎么接受他不喜欢你，这一切都是慢慢看开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慢慢长大慢慢成熟的生命体验。大家可以随便登录新浪微博搜索慢慢看开，就有一堆朋友的留言，我们不妨拿着这些陌生人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可以让我们慢慢看开的契机哦。跟我取得联络很简单，我一会儿告诉你。但是我首先要谢谢在花椒的朋友，如果你有花椒的 APP 的话，迅速搜索十点打路机，十点打路机就可以看到我。大家说你今天穿一个海魂衫吗？海魂衫是不是跟白蓝条相间的？我这是白黑条相间的，无所谓了。只要你们觉得我依然少年，有清澈的眼神，我就会看开。那今天晚上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我特意选择了一首像今天的温度一样的歌曲。北京啊，一下子就进入了盛夏的感觉。今天我看了看温度，大概提示33到35度之间，空气不是那么的清透啊。很多人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会感觉到，哎呀，怎么办呢？慢慢看开，你没发现没有？这个慢慢看开，就像天空飘来我字儿一样，那都不是事儿一样，很管用，对不对？但是需要你很好的心境，很好的心理状态，竞技水平，人生境界，清澈的眼神，宽阔的胸襟，去慢慢看开一切。我们有请朴树。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个人的心会不由自主地变得也许柔软一些，也许豁达一点点。就比如说我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会发现诶，好像二十几岁的年轻的男孩子并不是很多，我看到都是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的上了年纪的中年人哦。有时候我去篮球场打球的时候，我就会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哦，就是我没有像二十几岁的时候生龙活虎啊，全场可以打很久的时间，我只能在半场迂回了。但是我以经验啊，我可以慢慢的以经验假动作晃他们啊，是不是？生活当中要慢慢看看很多的事情，需要一个好的心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第三种就是花椒了，赶紧下载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点关注，点赞转发分享直播间，送送小礼物，666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点关注。哎，你现在点关注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今天分享这期话题的两张图片，一张是我原始的照片，另外一张是 PS 过的图片，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哦 ，no， 我们的听友群 ，sorry， 听友群就是看这个图片啊。如果你在花椒的话，迅速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是著名十点答录机，就可以跟我们来聊天了。哦，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有非常多热爱生活的朋友，他们每天在这里抒情，在这里认识生活，交朋友。在这其中有一个代表的朋友叫做莹，也是我多年的听友啊。他写了一个慢慢看开的范文啊，他是这样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看开了好多事情。有时候放开是对自己和别人的一种恩惠，不错，真的，尤其是对自己，不要较劲，不要苛求，顺其自然就好。这是一种豁达的心理状况，也是我们每个人看开之后呢应该有的人生态度。只不过我们在没有成熟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犯一些错。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一个人，我必须让他知道他不喜欢我为什么，这个问题竟然会困扰你很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六神无主啊，发神，漠然的呆滞。其实在过了很久之后，你会发现不喜欢就不喜欢咯，有的是喜欢我的，有的是我身上的亮点他没有发现的。慢慢去看开一些并不尽如你人意的事情，你会觉得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人生阶段的提升。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甚至是学习时代，学生时代，你不喜欢一个同学或者不喜欢一个同事，你会觉得哎呀，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非常的生厌。其实你走走看看回来再发现，哎，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的，他至少有一点是你 get 不到的，你会换位思考一下，你看他身上有这个亮点我抓住了，他就是可以让人去欣赏的人，只不过他的大部分的 get 点我 get 到的是他反面的部分。不要强求就对了。嗯，刚说的这些呢，只是我心里的一些小小的话语哈，大家也可以谢谢工程良田送我的金话筒666，感谢啊，也谢谢所有在花椒的朋友捧场的各位哈，我希望呢，就是看到屏幕当中啊有不同的图案出现啊，我也会慢慢接受大家刷礼物。以前觉得，哎呦，刷礼物这事儿怎么能在直播节目当中我用嘴巴说出来呢？现在大家多送礼物啊。多送礼物，我就多有很多的力量。我慢慢接受大家送我礼物，让我变得更好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多人听过后来，对不对？听过日本的原曲的部分，听过刘若英的部分，听过小亮唱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在刚刚那个招新乐当中呢，俊杰也放了一个孙莹的不是孙莹唱那一版啊，我今天选择了苏运莹版本的这首后来啊，不管是从编曲还是从演唱的风格，都透出了年轻的感觉，是一种很高级的成熟。我们来听听苏运莹的后来，您家的口哨吹得多么的让人羡慕啊！当然了，这种高级的表达需要反复的练习了。我们来听听苏运莹的这首《后来》。 栀子花。七岁初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对他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你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刚刚在花椒有朋友叫做工程良田啊，我一下想起了篮球飞人灌篮高手啊，工程良田、三井寿、流川枫、樱木花道，还有赤木啊，还有晴子，多么有爱的一部超级热血的青春动画片啊。 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感谢高级的演唱，来自于苏运莹的这首《后来》。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谢谢所有音乐人的留言哈，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是我们台标的感受哈。FM 98.2 Fresh Radio 生而不同，其实十点达录机也是生而不同的，带给大家每一个不同的夜晚的一些感受，不管是从听觉、视觉、心理的改变，都希望大家在每天晚上听到我或者每一位大家的一起沟通的留言，会变成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谢谢井中港金摊金的分享了我，谢谢大家分享了我，也谢谢所有的关注的朋友，谢谢刷礼物的朋友，非常的感谢啊。慢慢看开，在新浪微博就有一位这样的妈妈，她的名叫做爱莲子妈妈，她说有人说我写的那段育儿心态话是毒鸡汤，怎么说呢？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处在慢慢看开的阶段。如果是我在老大两三个月整天母乳抱睡、披头散发、没日没夜的状态，可能他说自己看了一段也会觉得好听，但现实就是残酷的。可是如果孩子两三岁的甚至更大了，我还抱着孩子牵制我的一切，让我活得一点都没自由、没追求、整天焦虑的心态，那我也需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要开始放手一点，关注一下自己。孩子第一年当妈的辛苦，这是事实，对不对？没得逃。但再往后慢慢的，孩子开始面对世界了，当妈妈的能不能开始放手是有选择的，这不是鸡汤，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我身边的朋友但凡是结了婚生了子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些睡眠恐惧症，就是无法睡一个完整的觉。后来妈妈们慢慢看开，适应了节奏之后，大概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入一个另外的状态啊。其实在育儿的环节，很多人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什么时候分床睡，什么时候要孩子自己独立去睡觉，真的是非常个人化的部分。孩子什么时候不尿床了，孩子什么时候会说话、会走路、会听我的话，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叛逆，什么时候开始上小学 and so on， 等等等等等等，你会想太多。其实我就觉得你可以把孩子当成你的朋友，然后呢在你必须要去管他的时候，就尽到自己的责任，然后慢慢的手放开，他就会健康的成长啊。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本来想放，但是我一看时间还有1分46秒，就不放了，你多说几句话啊。其实从这个微博里啊，就输入慢慢看看，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的留言啊，我来随便说看看一条网友的留言好了啊。这位朋友呢很简单说，我是乱说的啊，我叫张哈哈，张哈哈啊。他说有时候呢生气多了就变成失望了，慢慢的连失望都没有了，告诉自己看开一点吧，还是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打引号的。其实你有没有这种生命体验，就是一开始你对这件事情的预设是你的极限不能再低了，突然你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还好吧，我觉得我还能承受，是不是就会慢慢接受一些你以前超过你承受底线的事情，比如说你看不得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人打扮上啊、言谈上啊、举止上就跟你的三观完全不符合，而且在你身边拿一样的薪水，但是时间长你会觉得他活得开心就好了，他活得开心，你看到他活得开心你反而不开心，你这不是自己惩罚自己吗？所以凡事慢慢看开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等你来找。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继续守候在这里，用一种交朋友的心态，非常熟悉的一种收听环境，甚至是生活的感受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也希望我成为你的朋友，真诚的希望。成为朋友之后呢，无话不谈，如果你不想说话，就可以静静的聊天，然后顺便给我刷礼物，谢谢你们。哦，不能这样啊！刚又看到那位华侨的朋友骑着大白马就朝我飞过来了，非常有气势啊！谢谢温柔侨关注了我，谢谢所有正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啊！接下来呢，今天晚上聊的是慢慢看开嘛，就不妨给你读一篇小小的文章和文字，希望你听完之后有一点点的收获啊！这个文章啊，我觉得现在的文章的题目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它是这么说的：后来慢慢长大就看开了，你不娶我，我不怪你。很有志气哈！你不娶我，我不怪你，那我怪谁？是不是？准备好了，我再开始给你分享一下啊。他起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条条框框哈、啊。说第一条，毕竟从青春到白头，幸运的人呢少之又少。我们怎么能够奢望拥有一个人一辈子呢？你看。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看开的心态？如果你觉得说的对，你可以刷刷礼物给他，或者说给我，或者打一个心。第二条，他说矛盾的开端啊，大家想想，都是因为一点小事，后来却变成了生活大爆炸。我们争吵，恋人之间啊、朋友之间，都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可开交，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小的点 把生活当中你们所有的埋怨甚至是积怨全部揭露出来，生活大爆炸。他说第三点，早晚都要从简单变复杂，马马虎虎不设防，后来也要学着小心翼翼左右逢源。走，说的也有道理啊，左右逢源啊、哦。他说第四条啊、哦，很有意思，你愿意喜欢被生活打磨出来，会为人处事，会独当一面，会藏起苦衷，提起担当的半成品的我，还是愿意接受还是有小孩子脾气，快乐和悲伤都表现在脸上，做事不经大脑，雷厉风行，还需要很长很长经验要学习的我呢？诶，看到一位朋友叫大脸猫啊，说你这在哪里直播呀？我这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直播呀，在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建外大街14号。回答你的问题了，我继续给你分享文章啊。第五条说，喜欢人的一句类似我有点累有点感冒你就心疼了，就是你喜欢的人的一句话，比如说你喜欢周准，周准的一句话，哦，我有点累，哦，我有点感冒，你就心疼了。对你掏心的人千言万语你都听不进一句是吗？后来你会明白，所有的案例都会到你的身上，然后再到他的身上，不停地反转，不停地腾挪。还有就这位朋友说了，什么时候能够亲口听到你喊我的名字，告诉我你爱我，然后说完笑着向我走，拥我入怀就好，我不要亲吻。我觉得写这篇文章的朋友应是个特别好的乐天派，而且生活当中可以逗别人笑的那一种啊。还有就是你住过校吗？啊，我住过校，有没有住过校的朋友？住过校的朋友举个手啊，给我打一个一看一看哈。他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宿舍里每一个人都抱着手机或远或近的亲近，跟亲近的人视频聊天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我是单身一个人。那你就听歌，听十点达路机，这个时候宿舍已经熄灯了吧，对不对？已经22:37了，听十点达路机就好了。还有就是喜欢你就想喝水，今天喝够了明天还是要喝的，不然时间久了会渴死的。你看他用一种这样的话语表达了对他的爱意哦。还有就是有时候很累，那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就可以，也不要吵架了。你看又是很浪漫的表达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累，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就可以，也不要吵架，好梦就好了。我觉得慢慢看开的人呢，在生活当中有不停的不同的生活阶段和年龄层。写这篇文章的朋友一定是个年轻的朋友，而且极其的熟悉互联网的语言和互联网的一些关键词也好啊，梗也好。我希望所有进节目的朋友，看到节目的朋友，都有一种非常良好的心态，一切随缘，一切顺其自然，慢慢看开。忽然我在想，速度看开哦，但真的需要时间和阅历。一个小片花，我选一首歌送给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你，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上场的这一位歌手呢是非常年轻但是基本功扎实老道的李琦啊，就是歌曲叫做最长的旅途，送给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你。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人 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最长的旅途到底有多长呢？你经历过漫长等待之后，就会有心得体会。我们在漫漫的人生长路中，会经历一道又一道的风景，有的是你一个人去欣赏的，有的是一群朋友一起采撷的，有的是你真的希望身边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感受美丽的时光。就让我们静静在时光里雕刻那些或许一个人，或许很多人的时候吧。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 时间和地点的哦，这首最长的旅途来自于李琦的演唱，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刚说宿舍熄灯的事情啊，于是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有一位朋友就说了，有时候真的感觉，其实真的挺希望室友同学们呢可以这个一起放下手机彼此聊天，但是最后都是以玩闹结束，各自又拿起手机开始进入沉默的模式啊，买东西的买东西，聊天的聊天啊，说室友都不怎么听广播，感觉很稀奇。他说晚上听广播会让人静下心来，嘿嘿，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这位同学，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学校哪个系宿舍的号码，让我把他叫醒， 我非常非常的有那个热情。然后这位朋友说，准哥，我把你的录音给他们听过，他们说好肉麻。他说性质不同不强求。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这位同学，如果你现在把手机打开扬声器放到你们宿舍的最醒目的位置，他说大家好，你们都注意了，要听这个人说一句话，我肯定一句话让他们喜欢上我。只不过还是算了，我保留一点神秘感好了。忽然我想起了我的大学时代，大学生活当中啊，那个时候会听一个体育节目，每当我们宿舍熄灯的时候就会听那个这一天发生的体育赛事。我个人特别关注足球和那个篮球的部分，足球就是什么五大联赛，篮球肯定是 NBA 哦，哎呦，非常期待。有时候他们那个节目会把CCTV 的一些，比如说十佳球、五佳球，用音频的形式播放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最最开心的时候，Top Ten Number Five，就那个时候的感觉，真的很好的啊。夏之末也是我们听友，他说大学时候和室友固定的周日晚上谁都不约，红酒蜡烛，哎呦，通通来报道。你看是不是很浪漫的事情？所以上学的时候要珍惜上学的时光，踏入社会的时候呢，要珍惜在社会上打拼的时候，要经得起起起落落、荆棘漫步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恋爱了哦，就好好的去面对每一个张开怀抱的人，用力的去拥抱他。如果爱得很辛苦，就问问自己，你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爱情？如果是因为爱情的话，就试图再抱得紧一点，不说话，抱着就很好，因为爱情嘛，对吧？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 的确让事情变得简单，人们变得善良，像个孩子一样。我们重新开始，再回到过去，像个孩子一样。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这首歌曲来自于非常经典的合作，和王菲、陈奕迅啊。爱一个人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好像用杯子装满一杯水，清清凉凉的喝下去，你的身体需要它，感觉自己健康愉悦，以此认定它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愿意日日夜夜的重复。如果爱情像喝水，那就是真的很棒、很美美、完美的事情。但是有时候爱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好，它根本就不是一杯白开水，有的是一杯红酒、啤酒、烈酒、威士忌，或者是鸡尾酒，或者一个苦艾酒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喝下的方式。当接近你的口腔，通过咽喉到达胃里的时候，那个滋味就像爱情一样，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样的酒你最适合喝，就像什么样的人最适合你去交往一样，是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的。刚刚那首歌很好听哦，因为爱情。其实在因为爱情的时候呢，有些部分呢是无法去弥补的。比如说你们两个是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但是有的人说我也是因为爱情跟他分开的呀，我想让他把他放得很远，让他自由。我老觉得这是一句屁话，真的，我老觉得这是一句屁话。但是也有人也慢慢的看开啊，我爱他就给他自由。但是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一句屁话。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你真真切切的爱过这个人，哎，放手是多么的痛的一种选择啊。想念都会像呼吸一样的痛啊。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 去了日本的东京，看了铁塔的感受，我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速度更迭很快的地方，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真挚和精致的表达，就像谈爱情一样哦。有时候我们难以说服自己的，其实在别人眼里早已释怀了。 是不再说谎了，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说了一晚上慢慢看开，其实我也是一个在学着慢慢看开的学生，我们都是好好的学生，好好的学习，看开人生当中很多很多不尽意的人意的地方啊，然后慢慢的释怀，然后呢不跟别人计较也是一种恩惠。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哈，我是周准，十点大陆记的主持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也不要忘记进来收听 Holy Music， 明晚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个地方以老朋友的身份相聚。最后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徐佳莹呢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歌手啊，有强大的气息支撑，而且表达音乐的时候呢游刃有余，娴熟老道。这首歌曲过了很多年，被他在翻唱的时候另有一种现代女子的味道，女人花。晚安亲爱的，好梦。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